白裙如春似火。月下过客在孤坐摇容，我只叹君雁过雨落。在烈日湖边纵横阡陌，夕阳的吉他身而过。忘了江南一抹烟雨色，可化千年之后传说。曲折的小巷间，谁还记得我们的承诺？残留是谁的执着？非谁不可，但时间一笔带过。为你将一生孤身而过，日本剑心一烈就过了火。若某天你听闻我要难过，愿你化作风雨安慰我。那年许过的卑微承诺，一字一句都牵引的窗前，静静独坐，你月白裙如春似火。月下过客在孤坐摇容，我只叹君雁过雨落。在烈日湖边纵横阡陌，夕阳的吉他身而过。忘了江南一抹烟雨色，刻画千年之后传说。曲折的小